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岛舰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哎，我这嗓子，要不然这个太容易被模仿。 是， 现在这个推陈出新啊，得有不一样的这个音调啊， 要有一些2.0的版本，很难去超越，就对了。 星期五的版本啊，2018年的7月20号星期五，大家好，我是老白， 代表广大听友说，哎呀，辛苦你了，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没有，我也没走多久，我就是昨儿一天不在而已嘛。 你都不知道我们平台上昨天有多热闹，老白呢，去哪里了？ 不会吧？ 真的。 就大概有3-5个人这样是吧？ 对，可能也就那么一小撮，1-2个左右吧。 对对对。哎，都是我的这个，我的哎，第一个小号，第二个小号，第三个小号，谢谢你们的等待。同时，我觉得我们也要为自己这一个星期的努力呢，我们也要稍做一下小小安慰啊。 哎呀， 这个是奖励自己一顿大餐呢，还是一根冰棍呢，还是什么呢？ 这样吧，先从一首歌曲开始，好不好？ 哎，好主意。 Goodbye World，再见工作。 哎，这歌呢还是挺清凉解暑的。 对，尤其是昨天没有放出来这首歌曲，我很懊恼，所以今天特地为大家选送来自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 听许巍的歌呢，就老一种喝茶的感觉 啊。 对，你要是听汪峰的话，就会感觉像在喝酒， 气势磅礴。 对，感觉不太一样。许巍的这首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尤其适合在夏日的一场雷雨之后听，因为他开篇就唱到了这句歌词。 对，虽然说北京现在偶阵雨的天气已经过去了，但是全国地区还是有不少的地方正在经历着这个大到暴雨的天气。 对，出门带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你知道我会突然想到说，如果是在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还有暑假的时候，这样的午后我们该是怎样度过的，就此时此刻我们在干嘛，你会有这样的回忆吗？ 会，但是有的时候这种记忆会出现那种碎片时。 嗯，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换在小时候，应该是刚刚放学没多久。 嗯， 对不对？ 就放假了吧？现在已经。 哦，对。 哎， 有一个假期。 小时候自己特爱学习啊，是吧？ 哎，有可能有的孩子在这个时候还正在经历着补课。 不会是在写暑假作业吗？ 有可能 啊，这暑假刚开始应该都是扔在一边还没写的状态。我觉得如果让我回忆我童年的此时此刻的那个瞬间啊，那个碎片的记忆， 嗯， 此时我应该是在院子里面玩儿。 真的吗？ 啊，对，那个大的院子，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大孩子小孩子，然后踢球啊，或者是玩捉迷藏之类的 啊， 然后就是不到天黑应该是不会被喊回家的，就是差不多，对对，然后你会。再过一个多小时，然后就会有你的家人来吆喝了。 嗯，回家吃饭了，下雨了，快收衣服的感觉。 我所以特别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这个瞬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对，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白金 FM， 杨真白雪的百人节地灵节，告诉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 嗯，我们有福利送。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今天要和大家派送的同样是由 Priscilla Ism 陈慧娴的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 嗯，就是只要参与话题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9月1号呢，这个演唱会就要登陆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了。 嗯， 然后呢，当然现场会有很多大合唱。前两天我们都是一起唱了那个《千千阙歌》，是吧？ 我要唱森听听雨沟那首歌， 哎。今天我们换一首，我们下半段的时候，我们来换一首其他他的金曲来听听看。 对。 另外，如果你想去到演唱会现场，除了节目索票之外呢，自己也可以去购票。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总之，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斋饭、杨春白雪的百人节、地灵节。顺便和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儿时的你现在干什么呢？ 对，此刻的瞬间，童年记忆。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babe. found a 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right this time. Darling, just hold my hand. Be your girl, you'll be my man. And I see my future.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hil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No, no, no.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王牌推荐。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周末快乐啊！因为到星期五了，提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祝福啊，希望你们都能够过一个虽然有些热，但是呢，却内心很清凉的一个 周末。 对， 总之面对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哈哈哈哈仰天长啸，终于能大睡两天两夜了。 感觉大家都住在深山老林，怎么都是泰山，都是得垂着胸仰天长叹是吧？ 飘出来那种感觉、哎。 今天我们让大家回忆童年，欢迎你们，想想看，如果在此时啊，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傍晚，如果是你孩童时代或者是曾经的少年时代，你会在做什么？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今天呢我们也是忙了一整天啊，大家应该也如此，来听听看我们为你推荐一些可以让你放松的这个文娱方面的一些推荐的内容。首先经过一个堆的等待，有一个叫 幻乐之城， 对， 即将要在今天晚上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很期待。 对， 因为体验官王菲将会在开场的时候用《梦中人》那首歌曲拉开幻乐之城的帷幕，而且首期的这个幻乐好友是黄渤， 哎， 将幽默亮相， 听上去还挺让人期待的哈。 嗯， 至少这两个人大家可能都会有兴趣看一下哈。 嗯， 然后他号称是中国电视的新物种，就这个节目《幻乐之城》，这叫什么音乐创演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 好像据说是一个唱加演的一个创意的融合， 是至于具体是怎么呈现的，今天晚上就可以揭开神秘面纱了。 另外呢，中国新说唱本周也会继续播出啊。去年大家还记得吴亦凡创造的那个流行语，就是你有 freestyle 吗？ 你有 freestyle 吗？那今年的吴亦凡又频频秀出新词 skirt 词写得很好，那真的太 skirt 了。 rap 唱得很好啊，那真的太 skirt 了。什么声儿？ 对，其实它是个拟声词嘛，就是那个汽车漂移的声音，表达一些这个激动高兴的情绪。其实很多的这个，这个说唱歌手也会把这个 skr skr 加在自己的音乐当中。 嗯，也就是那个轮胎磨地的声音。 哎， 我走过你的身旁，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我抽着很久不抽的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 向，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放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我方向，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哦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 他这版基本上大家没法跟唱， 就是刚才大家无意当中听到那个嘶嘎嘶嘎嘶嘎，那就是白洁的声音打碟呢。 对对对，我帮吴亦凡加个音响啊。小圆子说，别的小朋友都守着电视准备看《灌篮高手》的时候，那是八零后记忆啊，我正守着当时的北京台，然后那个当时啊，巴巴的就准备听那个评书联播 啊，单田芳、 田连元，当时都是男神，怎么办？我一青春美少女，从小就过得像一老大爷似的。 很多我认识的北京的朋友好像都特别喜欢从小听相声。 对，真的，你要这么说，还真是特别有个性的一件事儿、啊。 我们刚才在回忆这个话题，就是说关于儿时的一些记忆，觉得特别羡慕这有童年的朋友。 那小圆子，我特想问问你，人的都看什么琼瑶啊什么的，《还珠格格》长大什么的，可能多少都会带有一些少女心、啊，粉红色泡泡。这聊天的时候可能也会。啊，人家长人家短，你不会一张口都是上回如若， 请听下回分解。午后的光芒， 反正我还是要给你点个赞。 是 童年记忆吗？ 还有芳香伊人，他说放假当然是最后几天才写作业的呀，那个时候每天都出去玩，而踢什么毽子呀、跳绳啊、晒的，现在自己都看照片都不认识了。还好女大十八变。 就脑海当中会有一些碎片化的记忆，我相信你也如此。当然我们前提是你要有时间发微信，没时间也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推荐周五的一些新的可以关注的文娱方面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巨石强森主演的动作电影《摩天营救》今天要上映。 这是一部虚构了一个位于香港的全球最高摩天大楼，而且巨石强森的为了营救出被反派劫持的孩子，同时洗刷自己的罪名，需要徒手攀爬大楼和反派斗智斗勇。好像这个大英雄电影都是一个套路。 对，就是如果你要去看那种比如说 4D 的什么电影的话，如果你恐高，我发现你我可能真的会因为那个体验双脚发软，就是有种要从那个座椅上掉下来的感觉。 对，所以有恐高症的朋友慎点慎点。 对，因为它有很多那个高空的画面。好吧，我们接下来再来推荐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这个今晚也会继续播出。上周播了第一期，很多人说好像学员的整体上呢是没有什么亮点的啊，这也正常，因为 不讲故事了， 对于越来越没有什么亮点了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选手。 对，而且今年这个《中国好声音》的综艺性远大于音乐性。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今年的这个《好声音》不再像我刚才说的讲故事的手段来煽情，节目的节奏快了不少。因为在第一期，谢霆锋的队员都已经快满了。 但我总觉得这类的节目还是要突出音乐嘛，就是能不能真的有好的歌？不再老是那些旧的一些音乐被翻唱，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很久没听过的音乐？ 能够像当时的好声音那样让观众或者听众眼前一亮呢？比如说这首原唱是萧萧的歌，当年呢好像也不是那么有名，后来丁丁又把它唱火了， 还挺亮眼的、爱要坦荡荡，来自丁丁。 天色是有点蓝，气氛是有点暗，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白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不堪。你不必太紧张，诚实会有点难，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或许我不想谈，有些难也无妨，我要你的自然。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到天上，要你很善良，这三对我说话也温暖，请你坦荡荡，世上没有满分的浪漫。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到天上，要你很善良，这三对我说话 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接下来送一首很适合在下班路上听的节奏。 对，来自落日飞车 Little Monkey Rides on the Little Donkey， 就是特别调皮的一首歌。 是，来感受一下慵懒的复古气息。 啊，别忘了联络我们，找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周末来喽。 Nothing here to change.

乐最王牌，我们在这一段一开始送一首很有周末氛围的歌，是来自曹格的《吹吹风》。 对，伴随着沙滩的触感，我们俩悠悠的走过来了。 悠悠的走过来是吧？ 对，因为周五了嘛，应该有一个这个慵懒的姿态来。 为什么我此时脑海中是有那个如花在海边的那个奔跑的场景？如花。别笑，别笑，别笑，别笑！ 这笑声太应景了。 对，我们今天其实有福利送给大家，请别忘记啊。 嗯 ，Priscilla Ism 全会显演唱会提供演出门票两张，而且呢，这次会在9月1号正式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现场《千千阙歌》。 对，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听说这两天你们频繁的在节目当中然后来飙唱这首歌哈、啊、 是因为他这首歌曲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而且他的那种声线属于那种细腻如丝般划过，有种那个巧克力的感觉。 对，因为前天我们其实就播放了千千阙歌， 嗯， 昨天好像因为我没有上节目，但是好像你们又一次播放了千千阙歌啊。 是重复点播率太高。 对，飘于云方某路上，就是那个旋律就好像是印在你自己的脑海里， 对，记忆太深刻了。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陈慧娴的歌声，因为她无论高音还是低音其实都会触动你心。那这一次陈慧娴9月1号的凯迪拉克中心的演唱会呢，就是等着大家一起现场来共唱一首《千千阙歌》了。 对，在很多朋友的心中，可能不止《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属于脍炙人口的了， 对， 也许还会有《夜机》啊，或者说马上听到的这首歌。 哎，我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 嗯，《人生何处不相逢》。 对，其实会唱遍人间那个冷暖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广东话去唱这样的歌，总会自带一些故事的属性。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娴。我的演唱会将在9月1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不一样的惊喜，期待你的聆听。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慰问境况，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存。 慰问警方。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一笑泯恩仇。 嗯， 哎，接上了哈。 好诗，好诗。 哎，我现在关系是流动着的嘛。 嗯， 有可能曾经浓情蜜意，然后呢之后却形同路人；有可能呢曾经是有隔阂，但是呢却有谅解。比如说接下来要说的是周杰伦和吴宗宪，他们其实好像现在关系缓和了啊， 对， 破冰和解。起因其实都知道，就是吴宗宪的那个音乐组合哈，老是被Echo 说成这个 Shubidubi 好像下周六就会有演唱会。 对，所以今天晒出了一张合影，而周杰伦看到合影之后也留言说，你来模仿一下。 那个就演唱会加油，你们和自己一样，我基本仿佛才回到过去，已经20年时间真会超快的。 而吴宗宪也表示说，演唱会的歌里有差不多6首都是周杰伦写的，我唱他的歌一定要唱好唱满，因为我也是杰伦的歌迷啊。 哎，你没有，为什么不让我模仿吴宗宪？ 吴宗宪你也可以啊，那来。 哎呦，对吧，好吧，我都是一把年纪，不要老是出来这种角色。 白三岁，白三岁， 不要了这样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说这个吴宗宪呢对周杰伦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嗯， 但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好像有点僵，因为出道大家都知道，这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出来，包括这个 J 哈那张专辑，一手造就了华语音乐的一个时代，但是呢。这个吴宗宪这个人吧，怎么说呢，他可能自己有一些毛病，投资失败卖掉公司，加上呢就是大嘴就是透露当时的这个 双 J 恋，对，然后两个人就关系冰冻，然后雪上加霜。 对、嗯、所以在2015年那次周杰伦和昆凌的婚礼当中邀请了很多人，唯独没有吴宗宪，这就尴尬了。 对，但是从昨天的这件事情看，他们真的是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姿态。 是，而且抛开个人的恩怨不谈，当年周杰伦的确给他们这个组合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说马上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嗯， 还有另外一首叫做《野孩子》的歌， 哎，其实挺多的。 嗯， 那很多人说，哎，你说的这个 Shubidu 啊，这是什么组合啊？其实如果你常常去看一些综艺节目，你可能会知道，这个 Shubidu 啊呢，就是吴宗宪，包括呢这个主持人小马，还有这个小钟。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杰伦的好朋友刘畊宏、 嗯、 他们当时的一个组合。 对、嗯、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重温一下周董当年的才华吧。 对， 世界末日。 对，因为周杰伦自己其实演唱会有一个版本啊、 嗯、 但是其实比来比去呢，这个版因为有很多的和声存在，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我们来听听看世界末日。 下的眼泪，点点头，承认自己会怕。我只求能借一点的时间来陪你，却连同情都不给。想哭， 想哭 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 无所谓， 无所谓， 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 谁 夜月 颓废也是另一种美。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 好了，我就不忍心让大家再听我们说不定话家老白这种 K 歌啊。 突然之间刚才我们还在议论说、啊、四个人演唱这首歌曲感觉有点满，突然又加了一个新成员， 变五个人啊。那是什么说不定话逼 说不定话 白洁嘛啊。其实世界末日啊曾经有过很多的这个谣传啊，说什么玛雅人这个、啊、各种各样、嗯、所以呢其实在是包括千禧年的时候啊，包括之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但我想其实世界末日呢又仿佛会经常存在啊，比如说对于某个人来说，哎，一个人失恋了、嗯、觉得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天都塌了， 对睡不好觉，哎，觉得这个像世界末日一般。 对， 你知道今天有好几家的媒体，包括有这个北青啊，包括像、嗯、很多的这个媒体都公布了一组数据， 嗯， 就说这个最新的一个中国人的睡眠数据的报告显示说， 从2013年到2018年为止呢，中国人均睡眠时长已经从 8.8 个小时降到了 6.5 个小时，而且平均 38.2% 的中国人都有睡眠问题、 嗯、 比全球平均高出了 11.2%。 对， 这也就意味着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被睡眠问题困扰。 我们就是在这个数据里，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一定是的。 哎呀，睡眠不好真的是有的时候你半夜睁着眼睛然后又睡不着，或者你半夜不停地被梦扰醒的那种感觉、啊、实在是让人很崩溃 很苦恼啊。 对，那么怎么去得出这个报告呢？哎，这个当然我不知道啊。其中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很多人因为压力大玩手机，包括有人说如果你睡前一直看手机的话，你的褪黑素就会下降。 对对，而且会越睡越晚、嗯、睡眠时长会越来越短。有关专家就觉得说，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六个小时，我们的体内就会有711种基因的功能发生了改变。 对，你知道睡不好觉啊，如果你熬一晚上夜的话，相当于就是你或睡不到五个小时、 嗯、 第二天早晨相当于是你醉酒宿醉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这样、啊、很可怕。我经常以前说如果你有好的睡眠啊，你的那个 是幸福的， 你的妻子会更喜欢你啊，你的老公会更疼你啊，你的丈母娘可能会对你更好，你的婆婆不会再跟你叨叨叨，然后世界的这个温室效应会改变。后面这都是在开玩笑，当然睡眠好真的非常重要。 对、 嗯、 因为它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嘛，还有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 嗯、 还有炎症，炎症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对，要不然这样吧，咱们还是给大家支个招好不好，一分钟之后我们说说怎么改善睡眠。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儿？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戏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 好，我们接下来要支招了啊！第一就是建立咖啡因的一个宵禁制度哈。很多人就说啊，我对咖啡因不敏感啊，晚上喝了也照样能睡。但其实它真的会影响睡眠。 对，有研究表明说咖啡因会影响我们的深度睡眠，而且虽然你就是平常睡眠时间没有受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睡得浅了。 对，酒精也一样，别觉得喝酒能让你睡得更好，其实并不是。另外呢，第二就是把锻炼时间从晚上挪到早上。 对，如果有下班之后锻炼的习惯，不妨改为早起晨跑，因为晚上锻炼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兴奋。 对，简要的来说，第三，晚上的睡觉之前3小时不要吃东西。

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哦、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别管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嗯嗯嗯、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4:50，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500现金红包已经准备好了， 感觉在称呼一个人的名字，五百应在哪里这种感觉， 天空啊没有了哎， 稳重一点总之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稳重了然后就中下来了，是不是 沉默了，因为题目刚才说过的，中国人现在啊，此时此刻，这个数据里面平均的睡眠时间是8个小时吗？ 嗯， 我们刚才问题抛出之后，有很多朋友在回复是或不是了，看看电话打给谁啊？ 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哦、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别管我，忘了时间的钟， 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接下来我们听友已经在线上了，今天第一位连线的好朋友他是谁呢？来， 安妮刘。 Hello Hello Hello， 艾科你好，白姐你好。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啊？安妮刘是吗？ 安妮刘请问你怎么称呼啊？ 就是我想说我用中文名这样比较好叫他。 刘安妮 不是我姓柳，柳树的柳。 柳啊， 嗨， 我俩空前达成一致。 柳啊 对对对，柳树的柳。 好嘞好嘞啊。 小柳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白给100块，要回归到这个是或不是的环节当中了。 行。 你有没有信心啊？我看你的头像显示出一副云淡风轻、非常淡定的样子。 没想到。 就是 没什么信心， 智慧眼神仿佛可以看穿一切。 往往就是来参与我们节目没有什么信息的，就最终会把大奖拿走 啊。你这是在哪儿听我们节目？我感觉周围的环境有些喧嚣 啊。我在下班的路上呢。 是在路边吗？还是 在地铁里。 地铁里。哎呀，好，我们很久没有接过在地铁里的朋友的电话。 地铁朋友们你们好吗？ 别人听不见啊。 戴耳机呢哈。 好，我们准备啊准备啊，我们现在这个5道题的时间，看你能不能全部答对，赢走500现金红包，就在此时此刻的白给100块。来，小柳听好了，1970年的今天，人类第一次登上了月球，请问第一位踏上月球的人是叫加加林吗？ 第一位踏上月球的人是叫加加林吗？ 是吗？肯定不是 Michael Jackson 啊，那是加加林吗？是吗？ 鬼步舞。 是吧？ 他可能是受到这个周围环境的影响。然后就是说，随便回答一个问题吧。 哎，我要你，我就随便，就是反正是在地铁里面拽过来一个人，直接问他，哎，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是不是加加林啊？ 答案不是， 我怕人说我有病。 不会的，求知欲。 没有，都是。你睡眠好吗？ 还行，应该不属于失眠那类的。 嗯， 就是保证充足睡眠，8个小时以上的人群。是吧？ 对，差不多。 嗯，好吧。今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温习一下这道题。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姆斯特朗，不叫加加林，好吗？ 好。 读3遍你就睡着了。 对， 这是一个睡前小咒语。 想象一下自己也漫步月球了哈。 对。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柳安妮柳，谢谢你，再见， 拜 拜， 拜拜。 哎呀，每次 次跟我们的听友通话的时间都觉得特别的开心。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连线的机会，是不是？ 对， 要期待一下了， 看看下一位能不能答对。嗯，先来听这首《太聪明》，来自陈绮贞。我们第二位朋友现在电话也在线上了，我们赶紧请他进场吧。 Hello， 哎，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这个， 哎， 我们那个艾科刚才看到你的头像呢，一看就说，哎呀，这个，我们就选他吧。说头像很帅啊，这头像是你本人吗？ 是我本人。 对，长得有点像彭于晏。 真的假的？ 真的，你看。 我看一下。 对，只不过就是比彭于晏加了一副眼镜而已。 叫杨是吗？小杨是吗？ Hello，Hello，Hello，Hello， 小杨突然一下就是一说他像彭于晏，突然一下变得啊，很非常 沮丧， 紧张了啊， 紧张了，帅哥一枚。 说好的不是吴彦祖吗？ 你要这么说，大家都想这个看他的照片了。 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呼朋唤友，看一看有多少人期待他的照片呢？ 应该会有不少吧。 我们是不是先问一下当事人愿不愿意？ 小杨，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游戏？不是，愿不愿意把这个照片发给我？ 愿意参加游戏吧。 好，照片就算了，好吧。 好啊，我们的百给一百块的游戏规则知道了吗？ 就是回答问题是吧？ 嗯， 对。 好好好， 就我 一看就是新手朋友。 对，没关系，我们准备加油啊！这个五道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现在开始。1973年的今天，功夫巨星李小龙去世了，请问李小龙是叶问的徒弟吗？ 是叶问的徒弟。 这题比较简单，恭喜答对。来第二题。 第二题，济南是著名的泉城，号称有72名泉，请问五龙潭是济南名泉之一吗？ 是吗？ 五 龙 潭 啊？ 不是吧？ 到底是还是不是吧？ 不，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吧。 五龙潭是济南的名泉之一吗？3、2、1，请回答。 不是。 哎，彭于晏啊，小杨啊，你什么情况？ 哎、好好 旁边还有一个军师，我听起来 两个人一块儿答题，然后互相参谋了一下，最后说，哎，是吧？ 好像不是， 哎，不是吧？ 估计旁边那个正在百度，然后一下手速没跟上。 不管怎么说，给你的照片啊，替艾科不是为你的照片点个赞 啊、哦！真的长得很帅， 谢谢。 当然我还是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截图发送过来啊。 哎，这个你发啊。 没问题， 你说帅你来发啊。好，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好，谢谢。 今天一位美女一位帅哥，其实 感觉自己像一个花痴一样存在了。 说真的，今天这两位选出来还真是颜值颇高的两 位。对对对对对、嗯，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陆续把自己的头像都换成自己的真人头像。 我还以为你说大家陆续把自己的照片都发来呢啊！很遗憾，两位都答错了。那我们奖金继续累积喽。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不是专挑帅哥美女的，其实这不是我们选择的听友的标准、嗯、只不过今天凑巧的这两位都可能会是我们接通电话的朋友，所以大家只要耐心啊参加，我觉得总会有机会。 对，我们之前还 mark 了一位朋友叫做来小西，但是打过去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空号中， 嗯，就不点名了、嗯、已经点了。好吧，接下来我们要来出音乐题，这个每个朋友都有机会啊。 嗯，请听题，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唱这首歌曲的人是谁呢？ 所以 总发送歌手的名字就好了。 好，现在大家准备一下，把手机对话框啊，对话到我们的白旗 FM， 先打开。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倒计时： 3、2、1 ，Ready。 Come on， 基本上这个 Come on 太标志 了。 是谁唱的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 这首歌曲太简单了吧？就是只需要回答出来演唱者的名字就好了，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对，连歌名都不让你们说。 嗯。 那个说答案是萧敬腾的人，你给我站出来。还嫌最近雨不够多是吧？ 没有不会退的了，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 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会看到很多的很久不见老朋友，比如说这一听友，我看2014年就关注我了，就是京城爷们儿，他的头像也很爷们儿，霸气啊、给我们回答了两个字。李文， 还有说牛永贵，还有说苏打绿的， 好吧，你要不要把所有的错误答案都念出来的啊？ 你一开始对我说， 张惠妹是正确答案。 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No No， 我在想爱情怎么有这么多结果。 我们一般念完一条微信之后不会再追一条就是回复啊， 嗯， 就是在节目里不会念两个朋友连续念他的两条，一般不会这个做两次回复。 对， 但是我特别想再把他的微信再念一遍。 怎么了？ 京城爷们儿出来狡辩说，我想的是张惠妹，我说字儿打错了。这个张李文张惠妹，哥们儿这差点远吧， 字数好像也不太对。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也是优先选取了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他叫做 Miss 茉莉，恭喜你。 嗯，也要来看看一些其他啊很早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要特别的要表扬一下啊。 嗯， 耳力不错，待会儿前几位我们点个面。除了刚才你说到发来最快的 Miss 茉莉之外呢，发来答案比较快的包括有后面往后排，还有像这什么什么 韩旭、嗯 啊、还有 Mint， 还有两只足球的那位朋友、嗯、 我们连线过他，还有一抹啊， 嗯，西瓜妈妈， 西瓜妈妈答错了， 哦，没， 他写的是范晓萱。黑笔鸟， 嗯， 荔枝香辣 小何， 对， 应该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还有 Living， 还有这个叫彪。 我选择孤单，你若不敢爱，决定不算太晚，就是要从现在把你赶出我。我不要再等待，只好说声拜拜，爱什么稀罕，我选择。

关注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西向东方向，西部地区莲花池东路、复兴路、木樨地路段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讲一个故事，那就是我们的 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谭雅蔡健雅的《陌生人》。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呢？接下来第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去年夏天，在观音桥和3年没有见面的前任不期而遇，两个人的眼神交汇了不到一秒钟就匆匆地擦身而过。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也知道相爱时说的承诺，什么不离不弃之类的，都是当时的美好期望。但是彼此都在向前走，也都在变化，慢慢地发现不了解对方而分开了，不联系，不去打扰你我的回忆，也是一种尊重。 另一个朋友说，在某个人潮拥挤的街头，透过公交车的玻璃突然看见你，想让司机马上停车，想用力拍打窗户来引起你的注意，想从车上跳下来，想大喊，想大叫，把整个阻隔在你我之间的世界撕碎。在激烈的想象当中，我把自己感动哭了，而事实是我确实一动不动地看着你远去，因为我知道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在忽然想解脱，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它又公转几周了。 至于蔡健雅的陌生人，今天的音乐素描，稍后是我们今天精心准备的主播私房歌。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主播私房歌， 王说你们的节目开始改风格了吗？适合晚上收听了吗？ 突然之间这个半个小时就开始走心了。 对，哦，你那是你没有听到我们前面有多闹腾。 哎呦，哈哈哈哈， 是吧？啊，就是正好赶上一个星期五啊，每个人都在放飞自我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那么一两首歌来认真听。关键呢，是我们认真来推荐的嘛，对不对？ 是，今天你先来还是我先？ 你先来吧。 OK， 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美琪的 I'm OK， 谢谢。这首歌要送给有的时候面对别人善意的问候的时候无所适从的一些朋友，你就礼貌的回应他 I'm OK， 谢谢就好了。 嗯， 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故作坚强。I'm OK， 谢谢，酷一点了。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不是说我特别习惯的一种风格。 嗯 ，I'm OK， 谢谢，来自江美琪，这个声音也是时常会在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时间当中出现， 嗯， 因为之前和大家推荐了《心情》他的版本的，还有五月天那首歌《拥抱》也是他翻唱的。 最近好喜欢播他的歌啊。 对，当然第二首歌曲也是许久未见的朋友，期待一下。 像个黑白的世界。我怕做不到别人期待的境界，故作坚强，敷衍去面对。于是善意的谎言来解释了眼前，一个人恰好安慰，躲开了关系。 谢谢。 觉，受伤是否学会，给了下一个机会，我相信不自慰，沾着眼泪的纤维，因此才能对照远处流出清秀的干杯。 I'm OK， 谢谢你的关切，给我时间 好，喜不喜欢大家自己听了决定，是不是决定可以把它加到自己的歌单。江美琪 I'm OK 谢谢是今天这个艾克推荐的第一首歌。 对，有的人觉得说 I'm OK 说的太多了，就没有人在问候你 How are you 了。所以今天第二首歌我接着来推荐吗？ 好， 嗯，还是你来。 好，你先来好了。 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号儿许久没有见的朋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Mr. Lonely。 我记得之前有一项调查研究，就是说一个人的孤独程度可以分为很多级，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去医院，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去看电影等等等等。不管是如何的一种生存方式，我们都希望在周五的晚上用一首歌来安慰你。I'm OK, Mr. Lonely, 来自玉置浩二。 对，为什么我想到另外一首 Akon 的那首歌、Lonely, Mr. I'm so lonely. 这个就显得比较轻摇慢摆一点了。 Mr. Lonely. こんな僕でも頑張ってダメで悩んで汗流してできなくてバカなやつだって笑われたって涙こらえて 在主播私房歌选择的歌，艾克推荐的部分就到这儿了。 是，一首是来自江美琪的 I'm OK 谢谢，另外一首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玉置浩二 Mr. Lonely。 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今天我的主播私房歌了。从第一首这个算是新歌呢还是老歌呢，其实算是旧瓶装新酒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曾经的流星花园那个年代，你要的爱现在是有个全新的深夜版，重新编曲的时候，这首歌可能更适合在夜晚收听了，推荐给你们，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I don't know你去哪里？ 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有人说早上放过了，所以我们就来一个早上没放过的版本。 Penny 戴佩妮 remix 白三岁的一个午夜深情版。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午夜凶铃版。 其实我还挺期待这首歌曲被男生翻唱的感觉。 但实际上你知道，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自己的青春的印记。 对， 所以刚才已经收到不少朋友发来的赞了，谢谢你们。 嗯，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虽然不曾怀疑你。爱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你要的爱会把你宠坏， 像一个小孩只能在 白三岁深情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白三百岁， 变成一个老头的模样，是吧？ 我真的还想向天再借五百年。好了，这首你们喜欢吗？你要的爱， 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 飞鸟和鱼的故事，就是相爱的两个人，就是彼此却不适合，对。但是当戴佩妮深情的唱到希望你能够像个大男孩自由自在的时候，你感觉到那种深切的那种爱哈。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放一个自由自在的大男孩的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生活其实挺疲累的，所以说许巍曾经唱到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继续 还有远方的苟且。 我以为接下来会唱还有远方的烧烤和什么什么。哦，对，所以其实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我也想说，当你觉得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或者说当你觉得看到现在的这个堵车的场景啊，生活的疲惫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远方的大海，还有那个湛蓝的天空，然后那个沙滩那个感觉。戴佩妮刚才说到说希望你能够像一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描写一个大男孩然后呢在海边风吹日晒的，然后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样子的歌。 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就可以瞬间把你带到澳大利亚的海边。演唱者是澳大利亚的歌手 Ben Lee， Catch My Dancing。 My head is a box filled with nothing and that's the way I like itMy garden's a secret compartment, and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and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Your body's a dream that turns violent, and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and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The winter is long in the city, and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So.Backstage in Pomona